还不如不相识。也许能在梦里相会，也许从此海角天涯。也许我们俩相处时从此海角天涯。